呢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《午夜司机》。香港1950年代嘅中期，阿小马买咗部大家车嚟跑运输啦。嗰个年代虽然路上边查得唔系好严，但系都经常有查超载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货车唔超载根本系搵唔到钱嘅，所以佢哋都系夜晚先系出车嘅。咁样就可以躲避超载嘅检查啦。就咁样，佢跑咗几年，天南地北嘅地方佢都去过啦。因为经常喺夜晚开车，所以奇怪嘅事情佢都见过唔少噶啦。有一次凌晨3点几，阿小马同个车上嘅两个师傅开住车，倾住偈就开往南村啦。嗰阵时系冇高速公路嘅，基本上都系走国道或者省道，并且嗰阵时路况唔系好好，所以佢哋开住大灯都系走得好慢嘅。当佢哋开到去荒郊野外嘅时候，小马突然之间见到条路中间骑住只大白羊，嗰只羊骑喺路中间，人凭佢哋点按喇叭，佢都系唔走，只系拧转透过嚟，死死咁望住部车。呢阵时部车离只羊距离唔到50米啦。从羊嘅眼里面反射出车嘅灯光，就如同两个灯泡一样。呢阵时小马心里面就諗啦，我哋按喇叭啲唔走，佢咪想死呀、啊。不如就开车撞死佢算啦，到到南村我哋就有肉食㗎啦。佢一边諗一边真係加速咁撞咗过去。车好快就开到羊前面啦，但係嗰隻羊仲係喐都唔喐咁望住部车。小马呢阵时加大咗油门，车就过咗去啦。然而一啲都冇听到车撞嘢嘅声音。车开过咗20几米嘅时，小马就停住咗部车啦。副驾驶嗰个朋友就准备落车去执羊啦。但系呢阵时，小马从倒后镜嗰度就望到可怕嘅一幕啦。佢从倒后镜嗰度见到嗰只羊仲企喺路中间，仿佛车就好似冇撞到佢一样。而且嗰只羊呢阵时调转身来，仲系死死咁及住部车。呢阵时我就谂起一个喺学车嗰时听教练讲嘅一个故事啦。嗰、那个教练姓梁，我哋下文就叫佢梁教练啦。梁教练早年有一个朋友叫小张，系跑大货车嘅。有一次，小张同佢同行嘅两个师傅，三个人开住大货车就去外省送货啦。翻嚟嘅时候，快到驻马店嘅时候，嗰阵时啱啱好系夜晚6点几。夏天夜晚6点几嘅时候，天仲好光嘅。佢哋走喺107国道上边，路经过一个村庄，村庄嘅外边靠近国道嗰个地方，有一户人起咗两间瓦顶屋，开咗一间小卖部喺嗰度。佢哋开住车离个村庄就有一段距离嘅时候，驾驶员小张突然之间见到嗰度正喺度施工紧，路都被挖开咗啦。而国道旁边嘅田地就伸开咗一条冇上沥青嘅路，于是小张就打咗方向盘，向住嗰条小路走咗过去啦。小路非常之空旷，所以小张开车就开得好快啦。但系冇谂到嘅系，啱啱跑咗阵，就眼前一黑啦，接住就一声巨响。等佢哋擘大眼反应过嚟嘅时候，发现车已经撞碎咗路边嗰嘅小卖部啦。车上三个人都呕咗半日，即刻就走落车睇下有冇撞到人。幸运嘅系，小卖部啲人冇受伤，佢哋三个都冇受伤。呢阵时佢哋三个就翻转头睇一睇，呢阵时嘅小路已经冇咗啦，并且角度都系好地地噶，一啲施工痕迹都见唔到。如果讲小张出现咗幻觉，撞上咗屋仲情有可原，但系车上边坐住三个人，三个人都好清楚咁见到角度喺度施工紧，而且角度边间有一条小路可以走噶。三个人同小卖部嘅人解释咗半日，先至明白佢哋点解会撞过嚟嘅。梁教练讲，佢嘅朋友圈亦都有好多呢啲事嘅。佢哋总结出一点就系、是，如果夜晚开车，突然之间发现条路唔啱，或者同平时走嘅路唔一样， 就要即刻停车休息，要等到天光先至走。另外，呢阵时一般都见到一条好光嘅路，呢条路你千祈唔好走。嗰条好光嘅小路，唔系沟就系河，要唔系就系屋或者人啦。出现呢种情况，多数都系同嗰啲唔干净嘅嘢有关嘅。